去是非，已无所谓。看 梦见你，看不见黑白是非，闭起眼睛也会望穿秋水。只因为不忙不爱，所以不爱无归，不包围，可谓千望回归，何必要跟良心作对？如果不是你，又是谁？ 选择 双色球全国联销，奖池超亿元，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。

为什么一起来关注这样的事情？昨天咱们说到说谎这件事哈，一般呢撒谎人会目光闪烁和游离，所以呢他们会努力克制自己眨眼的冲动，使眼部绷得非常紧张。于是呢，当他准备对你撒谎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他频繁的眨眼比平时多很多。一般来说，男性撒谎眼球多向左右移动，女性撒谎眼球多向上下移动。不信的话就可以试着观察一下了。 不要再想你，不要再爱你，当时间悄悄的飞逝，抹去我俩的回忆，对于你的名字从今不会再提起，不再让悲伤将我心占据。让它随风去，让它无痕迹，所有快乐悲伤，所有过去统统都抛去，心中想的念的盼的望的，不会再是你，不愿再承受，要把你忘记。让它无痕迹，所有快乐悲伤，所有过去统统都抛去，心中想的念的盼的望的，不会再是你，不愿再承受，要把你忘记。 将它喝完。

人谈到说谎哈，当一个人跟你撒谎的时候，他通常不会或者是恰相反的做出太多的眼神交流，因此呢，他们会盯着地板或者是避开你的眼睛。他认为运用眼神交流会增加他所说一切的可信度，他们便会试图以一种更加认真的方式盯着你的脸。在接下来的时段呢，我们要听到外滩十八号《恋恋真言》，对你爱不完。 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，还是那个地点那条街，哦，那前面的地铁，难道是爱的甜品已经倾泻？ 下着雨的夜， 很熟悉的街， 所有的感觉 也没有那么热烈。 下着雨的夜， 心痛的感觉， 下落的视线，再多的理由， 太多的借口， 都无法代替 你对我爱的感觉。 再多的画面， 太多的理由， 都变成要结束的一切。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，还是那个地点那条街，那缠绵的地铁，难道是爱的甜品已经倾泻？我很明白你在想什么，还是那个地点那条街， 结束的一切，很明白爱并不是你要的一切。

作息，却怎么也抓不住你，被你爱爱爱不完。我可以天天年年年年到永远。So we love love love tonight， 不愿意思思点点谢谢去面对，被你爱爱爱不完。相爱原本就是这么难。 说谎，那有一种奇怪的肢体语言，人们在撒谎的时候通常坐立不安，背着对方说话，频频眨眼，很少微笑，以及语调声音的高低变化等等特征。他们通常会做出双臂交叉在一起的姿势，可能会不停地来触碰身体、脸颊、耳朵、鼻子等等部位，或者不停地玩手中的钥匙以及手边的物品。 终于还是差这一步，停在幸福前方不远处。若是爱与痛都曾铭心刻骨，又何必想哭？决定放手也是种幸福，至少不用再为爱尝辛苦啊。这一段旅途就当作我对爱的梦想彻底的觉悟。我曾那么接近幸福，你却将我的冷放逐。我的感情就此麻木，没有结束，不能重复。我曾那么接近幸福，此打住，为何上天要我孤独？好孤独，谁清楚？我曾那么接近幸福。

以为我可以让爱和你更甜蜜，才发现爱情竟是一场残酷的导演。太愚昧，太愚昧，才放你去自由飞。一瞬间，爱结局在今夜。 这两天的节目中一直说到说谎这件事情，如果你更细致地观察一个人的行为举止，那么更容易发现一些细节。起初你可能只会获得关于这些事情的感觉，但是后来你会发现自己比最初想象的更为细致。遵循一些主要的指导方式，并且学会观察谈话对方，识别谎言者，也就变得易如反掌了。 我跟着日出的呼吸，爱的心跳如此清晰，等着去温暖你的心。现在我只想抱紧你，为你我心归四季，为我你永恒不变。这就是爱，让我勇敢的存在，握紧你的手，伤痛就会成为自由。永恒的爱，一生不朽的期待，我已准备好给你的幸福，请抱紧我。 呼吸，爱的心跳如此清晰，等着去温暖你的心。现在我只想抱紧你。 生活，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。 北京贵宾楼可广东饕餮名厨严厉打造精品盛宴，感受视觉和味美的双重刺激。消费即赠饕餮一份，朋友聚餐、商务宴请、婚宴，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。 新闻整点听，整点听。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，今天是2017年2月6日星期一。北京新闻网消息，北京市环境保护局